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长天天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小说《大笑的女儿》。下面请听第一讲。出身贫苦的农村兵姜世安爱上了大校的女儿韩林，老家给姜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未婚妻。这时姜世安陷入矛盾之中，韩林对姜世安是何感觉，姜世安做出了怎样的选择，而两人之间的牵绊才刚刚开始。欢迎收听小说《大笑的女儿》，演播九杰。 魏深深最近心情不好，因为她丈夫胖子心情不好。歌剧院排新戏《金子》，让她家胖子和另一个男演员演男一号 ，AB 制。论实力，胖子比那个男演员强多了，理当是 A 组。谁料领导竟然想出了按姓氏笔画排序的阴险主意。胖子姓王，那位姓于，王四于三，于在前，于是就是 A 角。 A 角好比足球比赛中的上场队员， B 是 A 的替补，若非 A 有意外， B 只有坐冷板凳的份儿。至于宣传呀、评奖啊、鲜花灯光掌声这些的，更是有 A 无 B。 所以谁 A 谁 B 历来是一个敏感问题，一个按姓氏笔画排列，就算是堵上了所有人的嘴，任你有天大的意见、天大的看法，对不起，跟领导无关，找你爹去。胖子气得跟领导拍了桌子，我他妈改姓，我姓一。领导细声慢语，不急不躁地跟他说道理，你啊姓什么都可以，没问题，问题是啊，截止到上金子为止，您是姓王吧？那呀就得按王算，否则大家都临时改姓，不就没有依据了吗？下部戏啊，下部戏你的新姓一定生效。下部戏，歌剧院多少年才能上一部新戏？就算有了新戏，适不适合你？适合你，导演用不用你？用你，他是不是还会按照姓氏笔画排列？悲愤之余，胖子决定另辟领域，搞个人独唱音乐会。眼瞅着那么多要嗓子没嗓子、要造诣没造诣、正经音乐学院根本进不去的通俗歌手，呼啦啦一下子红透了半边天，出场一次挣的钱顶得上他们干好几年，他就不平，就生气，就愤怒。他得以他的存在告诉愚昧的中国观众，什么是音乐，怎么叫唱歌？歌唱的创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生了出来。但是很快，创意萌生的兴奋就为具体的苦恼所代替，那就是钱。美声唱法有真嗓子、真功夫的，不需要音响，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舞台包装，灯光都不需要，可以大白光一白到底。但是剧场是需要的，一架三角钢琴的伴奏是需要的，更重要的 得宣传。没有媒体做开路先锋，就算你是真的帕瓦罗蒂，在中国照受冷遇。这都是钱，一笔相当大的钱。胖子因此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甜蜜的二人世界一下子塌掉了半边。那些日子，魏深深整天往外跑，参加同学聚会、朋友聚会、朋友的朋友的聚会，跟认识不认识的、熟悉不熟悉的人叙旧、聊天、唱歌、跳舞，亲亲热热，活活泼泼。他的专业水准的漂亮，专业水准的歌和舞，使他成为了每一个聚会中最受欢迎的明星。仅此而已，实际收获却一点没有。别看从小在文艺圈里长大，其实魏深深相当的单纯，或者说傻。对男人的了解仅止于皮毛。终于有一次，他的一位成了大款的小学同学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男性性心理学的课。对话是这样的： 深深呀，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真的吗？不胜荣幸。 真的，至今啊，我心没变。 得了吧你，孩子都生出来了，还我心没变呢。 深深，两码事儿。 说吧，一个音乐会多少钱啊？谢谢，我们一定抓紧还你啊。 不要你还深深。 雷锋啊， 交易场上没有雷锋。 什么交易？ 别装了深深， 既然你要什么我知道，那同样我要什么呀，你也应当知道。 魏深深盘腿坐在我的单人床上，痛哭流涕，边哭边骂，骂自己自以为魅力无限，所向披靡，到头来在人家那里你跟一切卖笑的女子是同等待遇。自尊心、自信心同时受到了伤害。 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安慰他。要是是你的事儿，我敢说，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拔刀相助，不要回报的，争先恐后。可是，你是为了你丈夫，那就大不一样了，性质就变了。这种情况下，他越喜欢你啊，越不会帮你。你想想啊，拿着自个儿的钱，帮助自己喜欢的女人跟另一个男人好，他们脑子有问题啊。 魏深深的心情好了些，却仍觉得委屈，仍抽抽搭搭。 辛辛苦苦吃了那么多顿饭。 好了好了，我给你拿条毛巾去。魏深深摇了下手，伸腿下床，脱了着鞋去了卫生间，擤鼻子，清嗓子，哗哗的撩水洗脸。片刻回来，眼睛通红，刚洗过的脸儿皮肤紧绷着。我做总结似的挥着手说， 行了，这事儿就到这儿吧，别再想了。至于你们家胖子，能帮就帮，帮不上就算了呗，犯不上两个人一块受罪，有什么意义？ 本意是安慰，却不料又招出了魏深深新的泪水。 我不是为他，不全是。我你知道的。 这一次啊，魏深深哭得更凶，话都说不成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大笑的女儿》。 魏深深不能演戏，她踏入这个圈子纯粹是因为长得漂亮。也不能怪当时招她进剧团的那几位专家领导走眼失职，她的漂亮确实是不可抵挡， 冷艳华贵，光芒四射，大气磅礴，叫谁见了都会觉得，不把这样的美纳入经营美的圈子里，任其失散于民间，才是失职，是暴殄天物。进团那年，他17岁。至今有些老演员说起那时的他来，仍感叹不已，搓哑不已。哎，什么叫漂亮？那才叫漂亮！漂亮的你呀，能跌一跟头。招生时，他对表演方面的才能测试过，不行，但是还是决定收下了他。我想，我能理解那几位专家领导当时的心情，就好比篮球教练见到了一个2米多高的棒小伙，能不如获至宝般的招至麾下吗？不会打篮球，可以教呀。又好比男人选择女人，先看的就是外表。心灵可以改造，外表怎么改造？可谁知啊，这魏深深竟就是不可教也不可改造，手把手都不行，比一般人还不是干这个的。听说早年间他还演过几个独幕戏，我调来剧团后就没见他演过，演也是跑龙套，比如站在人堆里凑个数，躺在地上扮演个死尸，在舞台后区来回穿梭几趟以制造热烈气氛，通常一个字儿的台词也没有。这事儿啊，用不着专职演员干，我都行。要换别人，早就得被剧团开了。深深能留下来，还是因为她的漂亮。一个剧团光戏好是不够的，下去演出，场合上，没有几个说得过去的美人戳着，会令大众失望。人家剧团不光是为了看戏，还为了看人。这体会我有。当年在海岛部队，军区文工团来海岛演出，那些漂亮的文工团姑娘往往比他们的节目更能使我们激动。深深仅是作为门面花瓶才被留下来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10几年的舞台生涯没能把他的演技培养出来，倒培养出了他一颗热爱舞台的心。自己不行，就把全部的希望压在了胖子的肩上。哎，深深，试试往电视方面发展，我看电视剧前景广阔，比话剧还容易，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拍，错了还可以重来呢。当时《四世同堂》《凯旋再子夜》什么的都已经出来了。 都快30了还没有出道，等你挤进去多大了？再说了，还不一定挤得进去呢。哎，女演员的好时候啊，就那么几年。30岁以前出来了就出来了，出不来啊，也就出不来了。 深深已经不再哭，头微微垂着，神情疲乏，声音消沉。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快5点了。窗外的阳光仍然很强，很刺眼，白炽一片。照其他季节看，这还是下午呢。我通常在下午就得去吃晚饭。我们食堂的开饭时间是全年一贯制，早7点半，52点，晚5点。因而到了夏天，晚饭后的白昼就格外的长，长得叫人不知道拿它该干点什么。有厨房的人们就可以不受诸如此类的限制。一吃了晚饭，人就懈怠了，即使百无聊赖也不想做事，连书都不想摸。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在海岛的时候，我的许多休息时间都是在各种书里度过的。业务书、文学书、政治经济哲学书，那曾使我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高傲。可惜，年龄越大， 这种感觉便越淡。相反，有时候当我因为实在无所事事而只能看书的时候，心里感觉到的常常是难以控制的空寂和委屈。我的五场次大型话剧剧本《周末》已经交上去了，于是心里就很轻松。这是从构思那天就期盼着的轻松。可惜，与这轻松相伴而来的还有惆怅，还有空虚。倒好像那作品是用来充填心房的一大块东西，拿去了，心就空了。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再找点什么东西填上。写新的东西，当然，沉重强似空虚。可我不甘心现在就写，不想在这个时刻写，那不是晚饭后该做的事情。晚饭后的气氛是于休闲，比如说散步。我喜爱散步。在海岛驻军医院时，每天晚饭后都要沿着海边晃荡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和燕南、小梅一起，更多的是同自己。不想调来北京后，这喜好却被剥夺了。北京是个太循规蹈矩的城市，似乎绝不允许暮霭中的路旁或公园里有一个独自散步的女性身影。小姑娘应当有女伴儿，大姑娘要有个男伴儿，青年妇女则需要傍着丈夫或者牵着孩子。这些散步的伴儿我都没有。我快三十了，未婚，却仍是想散步。试过几次后方知确实不行。常常是正自得其乐地溜达着，一辆自行车会吱的一声在身边停住，车上坐着个小伙儿。交个朋友，他说。不，我说。如此几次，心里不能不犯嘀咕。夜色朦胧的，眉眼都看不清，一个神经不正常，总不会个儿个儿都有病。再一次，我就不说不，而说我是已婚妇女。对方笑笑说，那有什么关系，认准了我是时下重振雄风的，严格说是雌风，某种女性职业大军中的一员了。这不约而同的认定叫我感到十二分窝囊，曾一向认为自己长得很有几分书卷气。从此以后，我便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散步吗？屋里散。在四米来长的空地上反复练习向后转走。晚上已经十二分的困了，却硬是撑着不睡，得等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睡下了再睡。我神经衰弱，被吵醒一次，这夜就再也别想睡着。与我合住的是一对夫妇，住朝南的大间，我住朝北的小间，与厨房隔壁。女主人通常在看完所有的电视节目后开始洗碗，深夜听来流水声、碗盘碰撞声犹在耳畔。厨房归他们使用，单身只配吃食堂。我打三岁起上幼儿园就吃食堂，上小学住校又吃食堂，当兵后自然还是食堂，直吃到今日，深谙了食堂大师们把萝卜、白菜、土豆统一成一个味儿的本领。当婚未婚的苦恼，这些还算是浅薄的，深刻的我懒得说。我对深深劝道，哎，深深，要不咱俩先出去吃饭，找一家好一点的冷饮店，有奶油蛋糕那种，痛痛快快吃一顿，完了 去看看最近有什么新电影没有。 有一会儿功夫，深深没动，然后双手把头发向后一捋，头顺势扬起，也像是顺势把刚才的坏心情甩了开去，说：“走。”“ 去哪儿啊？” 深深跳下床来，轻盈无声，像一只巨猫。我换衣服换鞋，心里头是丝丝的喜悦。最近一段时间，深深很少到我这儿来了。胖子在他们剧院排金子，不能去外地演出，深深就天天做好了晚饭在家等他，像一个好好媳妇儿。今天胖子晚上有事儿，要10点以后才能回来。深深满腹心事，耐不住寂寞，才跑来找我。夏日漫长的黄昏里，能有深深作伴，是件愉快的事儿。他的生动，他的妩媚，他的透明，一向叫我喜欢。但我从不过分流露这种感情，更多的倒是把这种情感的依赖深藏起来，自尊心的需要。楼道里电话铃响了，我住的是一幢老式5层楼，每个单元2层至3层之间的楼道拐角处有一部公用电话。那时私人住宅电话需按行政职务配备，手机这种东西尚是闻所未闻。有人去接电话，电话是找我的。深深警告我说：“ 哎，不管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没空。” 我接电话，电话是胖子打来的，找深深。电话那边，他发自丹田的共鸣声，滚雷一般，震得我的耳朵嗡嗡的，心往下沉。 哎，你在哪儿啊？ 知道不该这么问，还是忍不住。 我在家呢。哎，你不是说你10点以后才回来吗？ 他含糊道。 哦，那个有点事儿，临时有点事儿。 我放下电话，慢吞吞上楼。房间里，深深已经穿好了鞋，一脸的不耐。 韩林坚强、热情、努力、乐观、热爱生活，但对待感情上，他的弱点给他带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当他意识到并开始审视江世安对自己的感情时，他已经明白了感情的真正意义，志同道合，相互扶持。江世安在无法对感情随便时，仍远远地关注着韩林，在他需要时给他帮助。虽然他们一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爱恋，可他们从不越雷池一步，保持着这份美好的感情。小说《大笑的女儿》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王海玲，演播九杰，编辑张璐。我回忆起和魏深深与胖子结识的情形，燕南给我写来了信，她在信中说自己怀孕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大笑的女儿》。《大笑的女儿》曾被人誉为中国版《廊桥遗梦》，剧情围绕4名男女军人的成长经历展开，讲述了他们的生活与感情。军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面对爱情、婚姻和责任，又将如何抉择？这部作品没有其他军人戏的战争大场面，但胜在情感真挚和细腻。剧中相恋的男女主角，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走到一起，带着缺憾的唯美。小说《大笑的女儿》12月2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